10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慢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， 爱车用魔圣，天天开新车，400-682-1039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欢迎收听876资讯，来关注一组服务信息。市民出游在通过网站查询时，经常会受到非法旅游网站或者山寨网站的困扰。近日网信办发布旅游行业黑白名单，对黑名单上的网站进行下线处理，今后市民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开辟的举报专区进行举报。从今天起，教育部将开通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热线电话，接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，并将对投诉问题进行核查处理。热线电话开通的时间是从今天起到9月15号，每天接听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，电话号码是6609-7980和6609-6590。昨天，朝阳区查处并拆除了3处胶囊公寓。所谓的胶囊公寓，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群租方式。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藏着20-30个床位，租客甚至不需要身份证就能入住，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。近日，一种风靡台湾的快剪理发服务悄然在北京兴起，顾客通过微信扫描支付领取小票等号，理发师为顾客进行简单的发型修剪。据了解，来这里剪头发的70%都是男性，对美发要求比较高的女性很少光顾。双休日这两天，北京的高温仍然比较嚣张，气温有可能再次向35度发起冲刺。预计今天和明天，北京的最高气温将在33和34度，晚上的最低气温可能下降到22度上下。不过明天的午后到傍晚，北京的东北部地区可能出现降雨。以上资讯是由小易编辑静桥播报的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，6785-6677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双休日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之间，天气炎热，光照强，外出需要注意防暑和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4到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，价格低，理赔快。中华保险4001-999-999。 小叮当，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。 变。 小叮当，车辆没电需要拿电线。 变。 你怎么什么都有？ 头人保值消车险，满额就送工具包，必要的它全都有。 人保值消车险4001-234567。 来关注路况，机场高速出京方向3元桥到5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。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，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。 小雨姐姐，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，快来玩吧。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，就是爱心满天了。 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爱心满天，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。今天呀，我为大家请来了小朋友，说是小朋友，可是他现在的样子呢，已经让我觉得像一个大人的模样了，但是他只有14岁。来向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夏超白。 现在你有多高啊？ 我现在呢是1.7米多吧。 能报下体重吗？ 180斤。 嗯，大家听到这个数字哈，就是1.74米，180斤，能够感受到哈，这个大男孩真的他像一个大人的模样，但是还是孩子的脸。听说你今年参加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。 是 啊，跟我们说说。 今年我参加了一个就是集训营这个活动，然后呢我在里头学习了一些关于朗诵以及表演的一些知识。 嗯，你觉得收获大吗？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，主要是那个朗诵方面，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发音的那些那个方法。 刚才说到了你学习到了一些发音的方法，印象最深的发音的方法是什么呢？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口气就是心读气，然后发音。 一口气怎么了？ 就是运气吸气，然后发出那个音，就是啊哦。 好大的共鸣啊，感觉你身上带了一个大音箱一样，所以你掌握了这些方法以后一定对你说话有帮助，是吧？ 嗯，谢老师。 你觉得如果开了学，你见到了你的小伙伴，你跟他们说你的收获，最先说到的是什么呢？ 我最先说到的是应该也是这个吧。 嗯， 主要是这个发音这块经过了一些这个训练，然后获得了一些这些在这些方面取得一些那个成果与经验吧。 成果是什么？看您手里还拿了一个 pad， 上面一定有你的精彩的片段，是吧？ 对。 嗯，来吧，你是要给大家演讲一段是吗？ 对，是的。 嗯，好。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夏朝白，大家也可以叫我铁子。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男人的尊严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大胖子，但是相对这副身材，我的成绩却很骨感。是的，他们之间不成正比，阴阳颠倒，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就是那双幕后黑手游戏。我把太多太多的时间放在了他们的身上，我的成绩、未来、理想全部放在了一旁，父母劝我不要再玩了，我不听，同学们嘲笑我也不管。渐渐的，我失去了自己的尊严。再说夸张一点，以前的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玩电脑游戏，直到那天晚上，当我看完那部短片以后，我终于认识到了我错了，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现在再想想以前的我，以前的我总是想过好当前的生活，却从来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，为自己的理想着想。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我错了，我要改正它，现在还不晚。我记得短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如果你想实现你的梦想，你首先就要去除你脑袋中的那条毒蛇。对我而言，那条毒蛇正是电脑游戏，是他们践踏了我的尊严。要想找回我的尊严，我就必须去除他们。没错，我必须去除他们，必须去除他们。所以我作为一个男人就必须找回自己的尊严，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，让我的意志坚如磐石，让我如钢铁，不，如钻石一般坚硬吧。 夏超白，我刚才听你这段演讲呢，我很感动，让我知道了原来你是一个迷恋网瘾的这样的一位少年。 嗯，是 啊。那当时迷恋到什么程度啊？ 其实我这个迷恋程度吧，就是只要我爸妈一不在家，我就管不住自己，就开始玩游戏。 那你知道玩游戏不太好吗？ 我那以前我是知道，但是我改不了。直到我看完那部短片那句话以后，我知道我错了。 那现在呢，放了假真的不玩了吗？ 玩时我是基本上是不玩了，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翻开看看，然后是就比如说就是手上就是拿着鼠标按按键盘控制， 就是还要感受一下。戒除网瘾真的是挺难的，我也听到很多的小伙伴都说知道那样做不好，但是要想戒掉很不容易。很难受吗？你觉得 如果说难受的话很难受，但是如果我不去除它，那我未来就肯定没有希望。也许如果我不去除它，那我未来也有可能就是在未来成为社会底层的一个人吧。 那你觉得这个现在不玩了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呢？ 现在那个我现在不玩，然后现在我觉得然后把这些时间用来看书，然后学习之类上，我觉得现在我生活一样过得很充实。 嗯，真好。那最近都看什么书啦？ 骆驼祥子跟海底两万里。 好看吗？ 本来一开始呢我看的是那个骆驼祥子，一开始祥子的故事是很让我感动，然后后来他变成那种人，就是一种就是社会上遭人排挤遭人谴责那种人，让我感觉很可惜。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感动了我，然后最近我看那些书也是非常觉得有意思。 嗯，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？ 我长大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位音乐家。 你很喜欢音乐？ 是的。 你喜欢什么呢？喜欢唱歌还喜欢器乐？ 唱歌还有我吹那个萨克斯。 哦，哎，你这个大块头吹萨克斯肯定底气会比别人足很多。 嗯， 这就是你的优势。那唱歌喜欢吗？喜欢唱歌吗？ 我是很喜欢唱歌的。 嗯， 我唱歌的话我是喜欢就是跟团队像唱团队那种歌，比如我是擅长一种 就是合唱。 对， 是吧？ 合唱。 嗯， 我是擅长那种低音的。 嗯， 然后一般就是在我那个学校里吧。 嗯， 然后那次我是充当了一次那个替补，然后结果那次那个就是排练，就是我认为那次排练我觉得很成功。 哦，就因为有你在。 因为那我们学校那块高音是很充足，但是低音有的特别少。 嗯， 但是我是一个算是一个撑起来，是要给他撑起来了吧。 啊，真好。哎，我很少看你笑。哎，你刚才特别自信的笑了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。你平时是不爱笑吗？ 我平常笑很少。 为什么呀？觉得不笑的时候很酷是吗？ 不是。 那为什么平时不爱笑呢？ 因为嗨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以前的这些遭遇之类的。 有什么遭遇啊？ 就是以前我是腿什么的，这腿正好摔了一道疤了。我看到别人在外面嬉戏，然后自己也想去，但是因为自己腿伤跑不了，也就没法跟同学们朋友们一块玩耍，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。 嗯，然 后也就从那块开始吧，我变得有点那什么了，不爱笑了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挺爱笑的。 哦，那你觉得现在可以让自己笑开心的事情多起来了是吧？ 对。 嗯，那你在暑假里最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 除了看书。除了看书的话，我就是听歌和唱歌， 啊， 还有吹萨克斯。 啊，真好。那最近喜欢唱什么歌啦？ 外婆的澎湖湾。 外婆的澎湖湾。 嗯。 那唱两句。 可以。 嗯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一片海蓝蓝。 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 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首老歌了，台湾的校园民谣哈。 嗯， 从你的歌声当中呢，真的看出来你是一个很阳光的小少年。对未来的自己说一句话吧。 未来我不会失败，我一定能成功。 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？ 做到最好。 就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件事情，是吧？ 对。 嗯，祝你的梦想能够成真。 谢谢小雨姐姐。 好，也谢谢你。 送给你101个祝福，愿你的生活充满阳光雨露。送给你101个祝福，愿你的生活天天平安幸福。 盛开是大地对人类的祝福，潮落潮起是大海对大地的祝福，美丽的歌声是我们对生命的祝福， 你的爱是人间最美好的礼物， 高山流水是大地对人类的祝福， 雪花飞舞是太阳对丰收的祝福， 和平的歌声是我们对世界的祝福， 因为爱是人间最珍贵的礼物。 是我们对生命的祝福， 因为爱是人间最美好的礼物， 高山流水是大地对人类的祝福， 雪花飞舞是太阳对丰收的祝福， 和平 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，下面